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2061闭上了眼睛，下一秒他便以白衣黑裤的形象重新立在了主神空间里。周围是来往忙碌的系统们，但061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有满心的话想要说给谁听，但那人却不在身边。恰在这时，089迎面走来，像是正在和谁语音通话。乍一看到这张脸，061竟然本能的有点生气。但089一开口，就把061从莫名其妙的情绪中拉了出来。 我操，那个89七号宿主。 说完这句总结陈词，他便大踏步走到061身前，余怒未消的道： 回来了？ 怎么了？ 089气得脸颊发白，张口就来。 89七号宿主那个傻逼。 哎呀，别太情绪化，小心被投诉。 89七号宿主那个大傻逼，他在第六世界里过得太美，不肯回来了。 他爱上任务对象了。 这种现象061已是司空见惯，在系统们偶尔聚会吐槽奇葩宿主时，此吐槽理由常年占据榜首。 爱上跟任务对象无关的人了，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消极怠工，现在已经完全不管任务对象了。 对这种情况，系统也有应对措施。 那就让他强制脱出。 强制脱出这个名词本是个系统间的常用词，但自从池小池提到宿主体内可能有原主存在时，061再说出口时竟感觉有点恶心。强制脱出就是系统得到主神的越级授权，控制宿主自杀，然后将宿主意识抽离而去。以前061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手段，但为什么一定要用控制宿主自杀来作为惩罚？直接抽离，让惩罚作用于宿主的精神体上，难道不行吗？089兀自问。 不强制脱出能怎么办啊？难道让他在那个世界里谈恋爱谈到天荒地老？ 061没再讲话，他想起了池小池，以及池小池对东飞鸿颇为异常的态度。如果他想在那个世界留下呢？到时候自己也陪他留下。061被自己这个念头惊住了，但旋即他便释然地笑笑。小池是他带过的宿主里信念最为坚定的人，应该不会动摇的。然而他根本解释不清楚自己此刻心中的不适和纠结源于何处。同一时间，池小池一个人拿着笤帚把空荡荡的筒子楼打扫了一遍，整栋楼里只有他的脚步声以及刷刷的扫地声，竹制的笤帚和地面接触，扫出一道道线状的灰尘轨迹。池小池的神情极认真，似是在做一项极重要的工作。从很多年前起，这整栋楼就都是池小池的产业了，所有的住户都搬走了，只剩下池小池一个，所以想住在哪间房全听凭池小池的心意。把整座楼默默扫了一遍，他走回一楼，从防盗窗里摆着的小花盆下取出备用钥匙，打开原来楼隐居住的房间走了进去。他出事的时候是夏天，而现在已有一年多光景过去，时值隆冬，屋中寒冷得很。好在电费定期从他账面上扣除，所以楼里还有电。他打开空调和电视调了几个台， 发现电影频道里居然在放《黑客帝国》。池小池国金坛子，把这部他看过无数遍的电影再看了一遍。黑客帝国里，主角意外发现自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人。在虚拟世界里，他的生活幸福而平稳，然而在真实世界中，他却过得并不如意，衣食住行和一头猪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在真实世界里，有一支反抗军躲在地心深处和主脑抗争，他们不想回到那个虚假的心灵世界里，他们宁愿留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之中。这时候有人拿给主角一颗蓝色药丸，一颗红色药丸。那人告诉他，吃下蓝色药丸，你会忘记你在真实里看到的一切，第二天照常醒来，照常工作。而吃下红色药丸，主角将什么也得不到，唯一得到的只有真实。在电影里，主角选择服下红色药丸。池小池专注地盯着屏幕，回忆起自己当年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的心情。他问楼影： 楼哥，如果一个东西它摸起来是真的，看起来是真的，为什么就不能是真的呢？ 而这个问题就连楼影也不能给他答案。同理，东飞鸿看起来那么像楼哥，性格也像楼哥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相似，那他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？ Mr. Anderson， 池小池蜷缩在温暖的毯子里，低声呢喃着台词。 Why？ 时隔多年后，池小池终于找到多年前他未能找到的答案，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。东飞鸿再好也不是属于他的楼哥，没有楼影的世界，他哪里都不去。一月半后，芬兰冰场之上，东哥一举夺冠，贺长生与方小妍夺银，梁霄夺铜，算是各有斩获。按照赛方要求，为了答谢观众，要请积分排名前十的选手进行表演赛。赛后话多的加拿大选手罗森又照例来休息室里骚扰东哥。 哦，你打算在表演赛上表演什么？我已经想好节目了。 东哥把外套拉链拉好。 你不是要致敬你的偶像吧？ 就是冰上脱衣，这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 你的梦想真特别。 罗森把自己的上衣撩起。 你看我的腹肌，我这些日子特意练的，你摸摸。 哎呀， 东哥一脸的不忍直视。罗森放下衣服，注视着东哥的表情。 东哥，你最近好像活泼了很多，难道那个传言是真的吗？ 东哥正要回答，门便被从外头推开了。贺长生从外面探进头来，看了一眼罗森。 嗯？你们在说什么？ 罗森正准备再次展示他的腹肌，东哥马上站起来打断了他。 罗森说加拿大的奶油塔很好吃。 贺长生的表情这才好了些。 嗯，校长找你，我们走吧。 说完他转过身去，正准备离开，就听到罗森在背后问东哥： 哇，贺这是吃醋了吗？ 背对两人的贺长生一个机灵，后脖梗都红了。东哥观察了一下， 好像是。 贺长生没想到东哥也跟着拆自己的台，忍得连肩膀也哆嗦起来。 东哥，走了。 走了走了。 罗森看着二人并肩走远，搔搔头发，嘴角不禁一翘，看来不用问传言是真是假了。东哥和贺长生往集合点走去。东哥问贺长生： 前辈能吃甜吗？ 不爱吃。 缓了一会儿后，贺长生的羞赧少了些，说话也顺畅了。 但陪你吃还是可以的。 东哥抿着唇轻轻一笑。 笑什么？ 前辈 不许笑。 东哥就不笑了，伸手勾住他的小指头。贺长生来找东哥也不忘戴上手套，但东哥这一动作却像是透过手套直接勾到了他的心，痒丝丝麻酥酥的。